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北部地区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山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进度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搜家的周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么自从呢这个新的公积金的政策出台以后啊，一直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是的、 啊、那么上期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是做了一个梳理哈、啊、当然由于时间关系呢没有梳理完。这个新的公积金的政策出台以后啊，一直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是的、 那么上期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是做了一个梳理哈、当然由于时间关系呢没有梳理完。 对。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公积金这个新政的一些情况。当然针对您个人的情况，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问的话呢，您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小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说位置超赞啊，海淀区清河西三旗将建2处保障房，市规土委官方网站啊，目前在公示海淀区两个项目的这个叫做控规调整啊。这两个项目呢，都将调整建设保障性的住房，而且的位置都超好。一个呢位于清河安宁庄的东路，另一个位于西三旗的中路。在此次的规划公示当中，仅说明了这两个项目呢均将建设保障性的住房，但建设何种类型的保障房呢并没有具体的说出来。尽管如此，这两个位置呢超赞的项目还是值得大家的期待。而且呢，从其中一个项目当中有容积率 2.0 的住宅地块来推测啊，会有很 比较好。但是说这两块位置建设什么样的保障房，我们都知道保障房可能有公有产权房、公租房、廉租房，现在还没有确定。这个海淀区清河安宁庄东路的这一块保障房项目，它其实位置比较不错啊，它比较不错的、它旁边像公路挨着这个京藏跟京新高速之间，那旁边也有这种互联网的公司，比如这个小米科技园。 从这个容积率还是能够推算出来， 是的， 是吧？它容积率并不是太高，是吧？ 对，但是咱们商品房的容积率可能在比这个要低一些，但是共有产权房就是在这个区间之内。他这个项目还介绍了呀，这个公示还介绍了，他同时还会配建一些幼儿园、小学，包括社区的综合服务设施。这样的配套的这个配件真的就很像共有产权房的规划地块了、所以说大家还挺值得期待的。 对，那关于这两个地块啊，我看呢也有一些其他的评论啊、比如说在考虑植住平衡这块，说这两块地呢大概呢就是它的这种配套给小米和中关村软件园以及呢东升科技园七三旗金鱼科技园的公租房也有 可能。 嗯，是的，因为植住平衡这块其实是咱们近两年这个保障房这块大力去推举的。那在同区域上班，在同区域居住，既对于同区的交通还是他同区的发展都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改善作用。 嗯， 那很有可能这两块地就是为了海淀区域内的这几个科技园、互联网产业园的这些员工去配建的植住平衡。 嗯、对，所以这只是一个猜测而已啊。但是另外呢，我们也考虑到，其实这两块地呀、其他咱先不说，咱们就说清河安宁庄东路这块哈、据说安宁庄地区呢，交通还是比较拥堵的，而且呢，人口也密集度比较大，附近呢没有什么公园，没有什么绿地，没有什么菜市场和商场，小学也是人满为患啊，所以在这些地方的话，目前看还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房子盖起来以后，是不是它配套设施就跟上来？ 嗯， 这也很难说，是吧？ 嗯，是这样的，它安宁庄这个地儿，确实是因为它内部的道路相对来说比较窄，只有双向的两车道，所以说一旦人这么多人一住进去之后，现阶段啊，他那块都比较堵车， 是， 所以说未来这两块地一规划完了之后，他对内部的交通也好，他的配套也好，肯定是有后续的建设的。 是的，是的。所以有人说安宁庄东路这个区域呢，这下子可热闹了哈、说本来呢就人多路窄，孩子多学校少，小区呢这个配套也少哈、连去个公园超市都得开车，又是一个高层小区，加上小米万人入住哈，这个清河高铁站建成，周边必将有可能会堵成一锅粥，他是比较悲观的一个看法、 这个其实这个网友说的还是挺对的。同区的人一多了之后，肯定会造成一些配套的交通的这些相对来说这些配套的一些拥挤吧，但是呢后续的配套也会建设起来，包括拓宽道路，然后社区的一些小型配套的建设，大家不用悲观的想。 所以这两块大家注意啊，一个是位于清河安宁庄东路啊，另一个是位于西三旗中路啊，不管怎么样都是属于海淀区啊、所以这个地块呢还是挺引人注目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三条地铁新线9月20号起啊，就是空在试运行，年底就通车了。今年年底啊要通车的三条地铁的新线，大家注意啊，又传来了新消息了，说北京市呢重大项目办9月20号发布了，说经建设单位研判啊，说轨道交通6号线西延，还有8号线三期，就是珠市口到五福堂啊、还有8号线的四期三条啊，年内开通的线路开始呢空在试运行了，为年底通车试运行奠基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三条地铁线有一条是西边，还有两条呢是南边，所以说对这两个区的居民来说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六号线西延线呢，它开通的线路啊将与现在的六号线，因为现在有一段六号线是运营中的，是五路居到这个鹿城站，如果开通了这个西延线，那就全面的实施这个贯通运营了，那形成了一个贯穿城市中心区这种东西走向的一个可以说是交通的大动脉了，那会成为咱们北京在现在运营的这个线路中最长的东西向线路。所以说就把东西区域包括中间区域的这些居住人群就给全面的贯通起来了。那我们知道西边的地铁现在是一号线还是交通的主力。 对。 一号线呢虽然说它比较方便，但是它每天的这个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并且坐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比较拥挤。那开通这个六号线西延之后呢，也会缓解一号线的交通压力。那八号线三期跟四期呢，主要是为了解决咱们南部区域这种上班族上班的一些困扰。 所以说呢，像这个八号线哈，它的三期四期开通以后，应该说这条线呢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导就引导啊城市空间沿中轴线向南扩展了， 是的， 而且加快了非城市中心区的一个功能，就业岗位和人口呢向周边来疏解，加强了南园还有德茂以及银海等区域与中心城区的联系，也可以说推动了城市产业的布局，人口分布的优化，带动了 沿线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应该说这三条线开通了以后，对于北京的这个整体的布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利。 是的，尤其是这个八号线四期，那八号线四期现在这个区内其实是有很多个现金房新房的项目的。那如果是买这个区的现金房，那意味着以后可以坐这个八号线四期直接咱们由南向北直接进入这个南二环南三环，所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北京的第三轮城南行动计划啊，就是商品房共有产权房优先建在城南。说朝着城南地区已经确立的发展思路来迈进啊，未来三年说将有哪些具体项目让百姓获得实在的这种幸福感呢？北京市呢发改委相关的负责人也是概括的介绍说，按照啊本轮行动计划，城南地区将在打基础和补短板这两方面的下功夫啊，以加快的促进功能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呢调结构和上水平。行动计划呢安排了一批重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领域的建设项目，大力支持南部地区改善发展环境，提高城市服务水平。 其实咱们老北京人的心中一提到城南，大家都还是想象比较老旧的住宅，包括这个道路也不是很宽，都有这种印象。其实城南计划的这次实施，解决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衣食住行，都是咱们切身的，比如交通、医疗、学校、环境、住房、人口这些切实的配套发展。那有的是改造，有的是升级。那从医院方面呢，每个区城南的每个区要布局一所以上的三级医院。学校方面也要建一些新的学校，就比如说这个北京市十一学校丰台，丰台实验学校，那人大附，还有这个建华实验学校，建学校建医院。那交通方面呢，要研究这个这是规划中的啊，市郊铁路，比如京原线。那京原线如果开通之后，它是可以直接通往十渡景区的。在铁路方面也是加快推进这个京雄城际铁路的重要建设，包括还有大家都熟知的这个大兴的国际机场，也是咱们比较很大的一个机场。那城南的计划呢，还包括这个不仅是学校、医疗、交通，那还有环境方面也会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包括建设这个绿色生态带，那永定河绿色生态带，包括这个森林公园、滨水的休闲绿道，都会在这个城南计划之中。 所以说这个城南计划呀，包括民生、交通、 对 生态、住房、人口等等，全方位的都上了哈。确实也有大兴首都国际机场的带动。我相信城南的发展呢确实是不可以预料啊。真的是潜力非常大。 是的。 好的，我们再来看，说国际统计局说了，一二线城市八月房价稳中有涨，三线城市无锡是领涨的。9月15号啊，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八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住宅销售价格情况的一个统计数据，说北京、上海等四个一线城市环比上涨了 0.3%， 涨幅比上月呢略微扩大了 0.1%， 像无锡、西安环比是涨幅最高，超过了 3%。 这个每个月这个国家统计局都会发布一个全国热点城市的这样一个数据啊，咱们可以从这个数据上去看这个全国楼市的这样的一个动向跟变化。那八月呢，各地继续坚持着因地制宜、因城施策这种综合的调控。那15个热点城市八月份房价是有涨有跌，但三线城市呢继续保持一个上涨还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涨幅最大的城市，其实我们没有想到是无锡。 无锡呢环比上涨了 3.4%， 那四个一线城市中啊，广州环比上涨幅度是最大的，是涨了 0.9%， 那深圳是 0.5%， 上海呢是 0.1%， 北京呢是没有涨。所以说一线城市它其实的涨幅啊比较浮动比较小，但是 还是比较平稳。 对，三线城市相对来说啊比较大一些，但是也是控制在3%-4%之间。 实际上呢，目前来看，整体房地产的这个行业，它的这个各方面的，比如说各个城市啊，不管是一二三啊，各种城市，它的涨幅比例呢，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是的， 尤其是一线城市，它的涨幅呢，确实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对， 啊、 都是零点几的涨幅、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想问一个问题哈、说在这样的情况，在目前的这种趋势下，适不适合买房？就此呢。有些专家可能也说了一些他们自己的观点哈，比如说在市场惯性的影响下，全国楼市呢八月依然是呈上涨的态势，但是热度已近触顶，所以专家就认为了楼市的降温已然来临了，金九银十成色不足已经是市民的共识，那么新房上涨的趋势减少会更为明显。根据什么五八安居啊怎么等等的这些数据显示哈、说购房者信心指数为 98.4%， 环比下降了 2.7%、那么经纪人信心指数呢是 105.3% 啊、环比下降了 6.3%、69.1% 的购房者和 61.3% 的经纪人认为政府会继续调控抑制房价的上涨 啊、这个是肯定的。咱们今年不管是今年还是去年出台的各种政策，包括银行的信贷政策，都就是直指这个房价，都是没有想去鼓励这个房价上涨的这样的现象， 对， 都在抑制房价的上涨。 嗯， 所以说无论是经纪人也好，还是咱们购房者也好，都是本着房住不炒的这种心态去买房。 是的， 如果说您想抱着这种炒房的心态去买房，其实是现在的政策根本就不允许的、也是说不让您去有这个炒房的一个念头的。 对，反正现在呢就是关于房地产哈，就是限购的政策和措施，没有一点放松的这种迹象。反而有呢，就是如果你要是上涨的话就要加码这样的感觉哈。 包括今天咱们那个解答环节的公积金新政， 是 它其实也是抑制一线城市咱们北京的房价的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哈、在目前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想炒房的，想投资的，想投机的，大家真的要注意了。所以有的时候在平台上我经常看到问我们说在哪哪投资，我怎么怎么着，其实我都有点担心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去投资的话回报能有多少，其实回报的高低先搁一边哈、就这个回报的时间你可能就赔了。比如说原来一年的时候可能会，比如说你买房子哈200万、一年以后突然这房子卖到400万了，一下你有200万的回报，那这个真是可以投资。 是的， 但是现在比如说你今年买了一个200万，三年以后可能才涨了10万，那这个等于就三年你10万块钱的话等于就是没有什么收益。 对、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全国楼市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为什么三线城市这个无锡竟然领涨呢？其实不排除是无锡周边的这些还是有炒房的这种心态的人群去无锡去买房，但是这个政策是一城一策，因城施策。那一旦这个城市的房价出现了这种大小幅度的波动，比如说超过了一个点，那势必这个城市就会出台这样的房地产的严控的这种政策。如果您抱着炒房的心态去买房，很有可能被这个政策直接打击。 没错，谁冒头 对 可能叫涨谁了。 是的 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的就是新出台的公积金的情况啊。当然了，针对您个人，结合您个人关于公积金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要询问的话呢，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啊来进行交流了。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啊、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那么上半段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咱们先把这个新的公积金的一些政策出台、它里边的变化啊，简单的梳理一下，大概有这么五个变化是吧？ 对，第一个变化就是缴存的年限，其实它跟贷款的总额是有挂钩的。 嗯， 那之前是只要是公积金贷款，最高就能贷120万，现在是您缴存多少年，一年是10万，这样累积到11年多才能贷120万。第二个变化就是二套房是认房又认贷了，这个房认的是北京名下的房，这个贷认的是全国的贷，这个是认房又认贷。那第三个变化是首付统一的是最低不低于30%，也就是说您买这种共有产权房政策性的住房首并且是首套，首付是不低于30%，这跟之前也有变化，之前是20。第四变化是贷款的年限不得超过65岁，那之前也是其实也是到70岁，现在是缩短了5年到65岁。第五个变化是只能买户籍地或户籍所在地省会的，那新规啊政策是购房这个提取业务不再是说购买任何城市都能用提取公积金了，那除了买这个位于北京市区域内的住房以外，那提取公积金啊只限于购买本人及其配偶身份证户口本所在的这个县市或者是户口所在地的省会的住房，也就是说您在北京上的公积金不能说买全国的房子都能提取了，只能提取北京的您户口本所在县市和省会的住房，这个是一共五个这种变化，在咱们下半场的这个问题解答之中还会给您做细致的这个解答和详解。 别小看这个五个变化、 对， 应该说这个台阶还是高了、门槛还是高了， 是的， 所以跟原来相比呢，可能你痛痛快快贷款的能下来，那现在就可能不行了，甚至可能就贷不到120万了。 对，特别是这个刚毕业、刚接触社会、没工作几年的这种，工作人群，也就是说刚需来说，他可能刚上了4年的公积金，那他只能贷这个40万了，不像说之前似的最高能贷120万了。这个咱们大家购房人一定要仔细的想想自己买房，不要光指着这个公积金了，这个公积金可能帮不了您多少了。可能以后要贷款的话，还要把重心转移在商贷这块。 是的，其实刚才小陈也提到哈，这个公积金可能是针对一些年轻买房人， 对 啊，可能有些限制。其实您可能多年交了房基金，而且岁数也相对比较大，也有一定的购房的经济基础，其实这些人来讲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是的， 实际上这个公积金的这个新政啊，是9月13号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一个重磅政策，将彻底改变的未来市管公积金的提取和贷款啊，而且这个通知也说，这个政策呢从9月17号就正式实施了。 是的，今天已经在实施了。 今天已经25号了，实际上从9月17号已经正式实施了啊，而且呢，这回所影响到的、牵扯到的是市级公管的公积金。 对，国管的包括别的公积金，现在还是维持着这个比如国管的公积金就维持着国管的公积金政策，只要您是北京市市管的公积金，是实施这个新政策的。那有人就问了，那我怎么能快速知道我能贷多少钱呢？您就算算您上了多少年的公积金。 对。 一年就能贷10万，2年就能贷20万，3年就能贷30万，3.5年，比如3.5年，那能贷多少钱？能贷40万，超过这个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公积金新政的出台啊，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那针对您个人的情况，如果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来问我们啊。您可以上公众号，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号了。来，刚才咱们提到了新政有五个大的变化啊，咱们在这里就不再一一的说了，咱们根据大家的问题来解析吧。首先呢，一位叫战狼的朋友啊，他说我上个月啊买的房已经网签了，这个贷款呢没有批下来，可我呢缴存年限不到五年，能申请到120万的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吗？ 刚才咱们上半场也说了，这个公积金新政啊是从9月17号开始执行的。 对， 那已经网签的是按照原规定执行，也就是说按照原政策执行，您已经网签了。所以说您不在这个影响范围内。那有的人就说了，说我怎么知道我网签了呀？那如果我交了定金，那草签了合同算不算已经网签了呀？这个交定金、草签合同这些都不算正式的网签。那怎么看自己这个房子已经网签成功了呢？登录这个住建委官网有一个房屋销售状态，那这个房屋销售状态上面有好多个颜色，有绿色呀、红色，那如果是已经网签的，它是显示这个咖啡色的，所以说咖啡色的才算网签。那您这个房子网签成功了之后，这个新政您就影响不到您了。如果说这个新政实施以后，您这个房子刚刚交了定金，那您在贷款的时候您就被这个新政所影响了，就按照新政上面的政策去实施了。 实际上达到网签的话，它已经有资金的这样的往来了吧。 对，就算这个房子，其实这个每个政策的出台之前，它都会有一个政策的标准。那这个政策就是已经网签的，就不算在这个新政之内了。 刚才有些朋友在问说，这个网签啊，刚才您说了哈，在网上呢能够查到，就是褐色的才算是网签， 对，咖啡色的才算。 那如果是达到网签的话，实际上他已经交了定金或者是首付款了吗？ 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其实是 就是褐色的才算是网签， 对，咖啡色的才算。 那如果是达到网签的话，实际上他已经交了定金或者是首付款了吗？ 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其实是我们在去售楼处买房的时候，要先交一笔这个小的定金。这个定金其实是跟售楼处达成的这样一个协议。 对， 那我对这个房子我下定了，我可能就要买了，这个是跟售楼处交的定金。那售楼处交完这个定金之后，是不是就要去开盘？开盘您选完房，一般是在选完房的7天之内，可能咱们北京可能就3天之内，就要去交这个大定金，可能是如果是共有产权的话就是10万块钱，如果是商品房的话可能还会更高。那交完这个大定金之后就要交这个首付，那交首付跟网签一般都是同时进行的， 是的。 所以说网签了之后，这个房子才算是真正的是您的这个房子。 明白。 那交网签之前可能还要签草签一个合同，所以说这是整体的流程。那网签之后呢，就要进行去跟银行去商谈，我要进行怎样的一个贷款， 我是说贷多少年，然后我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贷款，这就是后续的问题了。 嗯，是的，达到网签的话，基本上定金呢、大定金呢，或者首付啊，都差不多交了， 是的， 才能完成这个网签了哈。所以呢，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话呢，如果是在9月17号之前，这个公积金新政出台之前，你都办完了，就不受影响。 对，已经网签完了，就不受影响了。 好的，那喵喵说了哈，销户过，而且呢，断缴过。提取过，对于公积金贷款额度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咱们先分着说啊。销户过其实要重新建立这个，从重新建立账户之日开始算。您比如说您一年之前销户过，比如我这个月然后又开始建立这个账户了，那就是从这个月开始算。所以说销户过，如果您销户过，就要从最新开始建立的这个账户之日开始算。开始算。那如果是断缴过啊，断缴过是这样的，断缴前跟断缴后的时间可以合并计算，可以合并计算。比如说您断缴之前是交了3.5年，那中途断缴了1年，然后后续又缴了8个月，那就是3.5年加8个月，也就是说4年零2个月。 把你中间断缴那个时间就剔除了。 是的，那就所以说就是您就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4年零2个月的话，就可以贷50万块钱，这就是断缴过。那如果是提取过啊，提取过的是，如果是租房提取、大病提取，只要是提取过的，没有影响。但是说，如果是您在北京买房提取过的，如果是再买房提取，这就是不行了。 是的， 这就是。销户过、断缴过跟提取过。 喵喵他问的这个问题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哈。有些人可能真的是销户过。 对。 就是说他断缴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没有缴啊。那真的就销户了。 对。 销户他又重新再开始缴，那以前的就完全过去了。 是的。 你什么时候再开始缴，那这个时间要重新算，所以这是比较吃亏的。那实际上断缴呢还好啊，就比如有几个月啊，或者这个断缴几个月以后就算是销户呢，这有这样的说法吗？ 目前好像还没有。 就说这个断缴，比如说我那个1月份开始交，到3月份的时候呢我就断缴了，从6月份又开始交了，那我就把这个3、4、5给它刨去。 是的。 然后两边一加起来，还是给你算出你交房基金的这个年数。 对。 提取过不影响。提取过不影响，但是如果你提取这钱是为了买房，那就影响了。 对。 好的，那关于房基金的事儿啊，针对您个人的情况，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来问我们啊，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号，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关于公积金互相交流。好，这有一位叫做李秀珍的朋友，他说公积金呢、新政这次有上浮的规定，什么情况下能够享受上浮20万？ 确实是对这个城区的东西城的这种购房人，他是有一个上浮的这样的一个算利好吧。那如果是单身的话，或者是已婚的话，那两个人的户口啊都是东西城的，那如果是购买东西城以外的住宅是可以上浮20万。是可以上浮 20万的。这我还真是，因为我梳理那个，我只是一些大的变化， 对， 我看 吧，这是 一些细节上。这个细节对于住在东西城，而且想买这个外城的一些房子的人，还是有一定的优惠和利好的。 对，其实这个也是为了叫城市疏解吧。 对。 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城区的人，不论是人口还是人口密集度，都是很高的。 那他这个有没有具体规定？比如说，我是住在东西城。但是我买海淀的，这能上浮吗？ 只要是城六区，除了东西城以外的 都可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利好哈。就凡是一方户口不是城六区的，但是就不能够享受上浮，这也是一点啊。 对。 好的，那再来看啊，这是有一位叫想想， 想想的朋友他说，他工作已经五年多了，本来打算的公积金贷款120万买房，政策变了之后呢，要多还多少钱呢？ 嗯，这个其实咱们上一期也跟大家解读过啊，这个按照工作五年多，他其实是可以贷60万的公积金的。那如果是新政之前呢，他如果别的条件都符合，他是可以贷120万的。那现在他被新政影响了，现在只能贷60万了，那势必那60万他就要用商贷了。那如果跟新政前后对比啊，如果是贷了60万的商贷的话，大概利息要还个20万出头吧，这样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多是吧？ 对，多还一个20多万， 因为原来你光一个公积金就够了， 对。 那现在呢，你公积金可能也就贷60万，那60万怎么办呢？咱得用 商贷 了，这等于组合贷了，是吧？这样的就多出有20多万。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商贷的利率比公积金的利率要高，所以说这个多出来的利息确实还是负担相对来说大一些。 是的，来，咱们来看啊，小竹说了，说我在北京买房提过公积金，但是爱人呢没有提过，现在爱人呢想在老家买套房，还能够提吗？ 这个刚才咱们也说了，以家庭为单位啊，无论是哪一方在北京有过这个购房的公积金的提取记录，都不能再办理这个异地购房提取了，都不可以了。 这是以家庭，不是按个人的，只要你结婚以后就夫妻双方的事儿。 是的，是的。 如果夫妻一方，比如说在北京买过房等等的，你想，我在我老家再买一套房，虽然说我没有贷过公积金的款，那也不行， 但是也不能提取了，也不能提取了。关于这个提取的变化，刚才咱们那个五条里没说，可以可以再仔细的说一下。这个第一点就是这个境外购房提取啊，仅限这个户籍地跟所在省会，这刚才咱们说了。第二点呢是进城的务工人员啊，可销户提取，年满55岁，女满50岁。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不是北京人，可能我不想在北京发展了，我想去上海发展，那我在北京上的这个公积金我是不是可以提取出来呀？您要等到女是55岁啊，女是50岁，男是要满55岁才能提取您在北京的这个公积金。 得等到那个时候，这有点像退休了。 对。 那比如说我呢在北京工作了可能20年，20年可能刚40岁，然后呢我就不工作了，那我到上海去工作去了，那这笔公积金我也取不出来是吗？ 对，您要年满这个男满55女满50才能提取出来。 哟，那要是十几年以后，比如说我刚40岁，15年以后，那到哪儿去提去啊？都不知道啊！ 您就得回北京过来提，或者是两地要做一个什么手续，您才能提出来。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北京的，非北京户籍的这种工作的人群要注意了。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如果您一旦说，我不想在北京了，我想回老家发展，我想回别的一线城市发展，您的这个公积金势必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到您退休之前就可能搁置的这么一个冻存的这样的 状态。这有一位听众朋友挺有意思，脑子转得特别快啊。其实叫小欧的一位朋友，他说我要离开北京回老家做生意，能销户采取这种方式把公积金提取出来吗？ 那也得等到您这个 销户也不行。 对。 所以说都得男的等到55岁，女的等到50岁才能够提取啊。 所以说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情况。还有就是之前是有这个大病提取的，那在之前的这种实施过程之中，有很多这个非法的通过这个大病来把这个公积金提取出来这样的案例，所以说以后这个公积金原则上是取消大病提取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个例，这就要去问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了。如果是违规提取，那之前可能大家找这个违规的一些非法的渠道提取，那查出来之后5年内是禁止公积金贷款的，所以说要，而且还要记录您这个不良记录的。大家不要找这种非法的渠道，说他可以承诺您可能能把这公积金提取出来，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您不要去轻信他，这个都是非法的。如果说被查出来了，5年之内禁止您 公积金贷款也要记录您这个不良的信息库，这个是要记录到您的一个终生的一个信息里边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规提取。 好的。另外呢，邹鑫也问说，我是非京籍的无房户啊，在北京的交公积金的，在外地买房是否能用北京的公积金呢？ 可以啊，这个外地看是哪儿了，只能是您户口所在地跟本省的省会，只能是您户口所在地，也就是说您户口本上写的是哪儿，可以跟哪儿买。还有就是这个叫什么 邹鑫 对，这位朋友还可以是在他这个省会城市。咱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您是河北沧州的，那您可以在哪儿买能公积金贷能公积金提取呢？是河北沧州和这个省会城市，也就是说石家庄市。 好的，那咱们再来看荔枝说了啊，说我没法呢用公积金贷款了，那有什么办法把公积金取出来吗？ 现在最便捷的方法就是说以租房的名义去取，那就是租房就是可以提这个1500块钱，每个月提1500，那三个月一提，这种方式是最便捷的方法。 看来这个租房还是可以提出公积金的。 租房是可以提的，包括装修也是可以的，但是装修可能另外有装修的一些要求，就是必须是本人的名下的房子才可以用装修去提。 好的，那实际上提的时候麻烦吗？ 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要填在网在公积金这个官网上下载这个提取的表格，您把这个表格填好之后，然后把各种材料整理好之后，要交给这个公司专门的这个行政人员，由公司的名义再去跟市公积金去提出申请，如果个人没有公司的话，个人是不行的。 好的。另外呢，网友肖乐说了哈，缴存年限怎么算呢？我交了13个月，算一年还是两年呢？ 缴存如果不满一年呢，按照一年算，也就是说这位朋友肖乐这位朋友他是缴了13个月，是按照两年算，但是呢公积金连续缴满6个月才有申请的资格。也就是说6个月是门槛，对，6个月是门槛。 交了6个月才有申请公积金的资格。 对， 像他这个是13个月不满两年，可以按照两年来计算， 对， 是吧？ 不满两年可以按照两年来计算。 他这挺有意思，他刚交了13个月，等于是一年零一个月， 对，也就能贷 20万啊。好，另外呢，网友有心说了哈，他说，请问组合贷一次是算有一次？有一条贷款记录还是两条啊？ 是算一次贷款记录的。因为组合贷我们都知道是公积金贷款跟商业贷款组合起来去贷款，这个是算一次贷款记录的，并不是说算两次贷款记录。这个贷款记录是怎么算的啊？就是您买一次房贷款了，这就算一次贷款记录，并不是说组合贷商贷加公积金这是两次，不是的。 是的。来，这个小雷说了哈，国管和市管的会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吗？ 这个国管跟市管是参照这个国管跟市管自己的这个政策去执行的。 好，咱们来看，实际上这回呢牵扯比较大的哈，受影响的实际上是市管的。 对，因为这是北京市属公积金发布的新政。 对， 国管公积金呢可以按照国管公积金的政策还继续执行， 就是按原来的走呗。 对 啊，所以你首先要弄清楚您那是国管的还是市管的公积金啊，然后再往下看是不是按这个新政走啊。另外呢，一位叫滴滴的朋友他说，这个比较您细听啊，他说他的本人呢是非京籍，而且是缴纳公积金5年了，他的老公呢是京籍，缴纳公积金2年，以老公也就是京籍为主申请人买房，能贷多少万？20万还是50万？ 这个是以家庭单位购房啊，无论是以谁的名义去买房，那都是按照缴纳公积金最长的那个人去来算的。那根据您的情况，肯定是按照您老公，因为您按照您缴了5年嘛，按照您，然后是可以贷50万的。 好的，就他缴的时间长， 对， 他是5年，老公呢只交了2年，所以呢给你们一个计较，就是按您的， 对、 这样能够贷到50万吧。 嗯，是的，因为是家庭嘛，家庭为单位购房、 嗯， 无论是谁的名字，您不要想这个，无论是谁的名字都是家庭的， 对， 按照那个缴存年限长的那一位去来算。 嗯，来，这个老张问哈，说请问贷款申请人个人征信无贷款的记录， 嗯， 老公呢是外地有贷款的记录，那么这种情况下，申请人公积金贷款是否算首套？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解答的，就是公积金贷款，它之前是认房不认贷，现在是认房又认贷。 嗯， 虽然呢，您是没有贷款记录的，但是您爱人在外地有贷款记录，那这个认房又认贷，认的这个贷是全国的贷款记录。 嗯， 无论您现在是正在还，还是说已经还完了，只要您在全国有贷款记录，那再买用公积金贷款就不算首套了。那您有过一次贷款记录，那公积金贷款再买肯定是算二套了。 嗯， 嗯，所以我看出来了，只要您结婚了就按家庭走了， 对 啊，别老跟这个夫妻双方分开 啊。是的，嗯， 只要比如说你想买房，你没有什么北京啊外地都没有贷款记录、嗯、但是你爱人那边只要有记录，有贷款记录、 对， 不管是北京还是外边的，那就影响你买房，因为你们是一个家庭。 是的 啊，另外呢，有一位叫做骆驼的说，新房现在交首付网签还来得及吗？ 这个肯定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您在住建委上只要说是显示褐色的那一才是网签成功了，那如果现在的话，现在已经在这个政策执行之中了，所以现在肯定是来不及了。 嗯， 嗯，好的，那还有一些问题啊，咱们由于时间关系呢，可能是回答不了了啊，以后有机会再说。确实，根据这种问题再给大家梳理啊，关于公积金的问题呢，好像听起来就更加的鲜活哈、好理解一些啊。确实，公积金这个新政出台以后，对于我们某些人的影响还是有的啊。 嗯， 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还是正面的。 是的。 嗯， 总体来说还是正面正向的，尤其是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它其实一点点小的政策的放松利好都会很大程度影响房价的涨跌、 对， 所以说咱们现在是因城施策，一城一策，那一线城市的房子房贷房子的政策肯定是最严格的。 嗯，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某些人呢可能是无法控制自己啊，现在国家帮着你控制、 对， 比如说年龄小的， 嗯， 你刚毕业哈、依靠这个家里或者怎么样就想去买房、这个时候实际上对他们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刚刚上班没交几年的公积金，所以你根本贷不下来公积金的贷款、所以你要工作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阅历，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你这时候再买房也就水到渠成了。 对， 实际上呢也免得你真的沦为那种房奴，虽然说有房了，但是并不幸福。 嗯，对，每月其实，每个月都要去还那个房子的贷款。嗯、其实对于这种，心情也好，或者说经济条件来也好，对于刚毕业、刚刚参加工作、刚刚进入社会的这种年轻人来说，也不是一个正向的鼓励。 或者说工作不到十年呢、几年呢，你就想买房，怎么可能呢？ 是 吧？是。好，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也感 谢 大家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明月几时有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